点同你相约于红门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港人治港， 听港事， 港人港事。 逢星期一晚九点到十一点 ，IBHA 一台网络正经台有盈熙同埋 Ricky 以及嘉宾为大家畅所欲言。 那南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气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盈熙怀想曲。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讲呢一个咁细嘅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氯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仲有咩气呢？ 傻气咯。 但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时间嚟到晚上九点零八分，一口凉气继续我哋三个喺度。今集一口凉气主题系由细陪住我哋大嘅 电视啊！ 啊！欢迎大家收听， 隔咗一个礼拜又见面啦，大家。 我有只猪啊， 你一 只猪啊。Hello， 好啦，咁咧，今个星期咁啊，基本上咧，即系 都系原班阵容， 系原班阵容啦。咁啊，好正常嘅呢样嘢。系啊，即系好难讲，即系你知啦，我哋嘅节目零舍多灵异事件， 冇错，个礼拜都会有嘅。 系啊，唔知点解， 只有台窗度都会有灵异事件。 冇错， 冇错，呢样嘢真系最精警。系啦，嗱，咁咧。今个星期啦，咁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係咩呢，就緊係除咗我哋嘅网台即係节节上升之外啦，咁点都要咁讲先， 咁炸子嘅台先。 梗係啦，咁另外一样嘢就係咩呢，就係、是、呢我哋香港人嘅电视台啦，咁终于面世啦。 终于面世啦，係啦，终于都开台啦。 係啦，咁我想问一下大家一样嘢呢。 咪住先，咪住先，我哋都要。我哋都要介绍下，扩展下我哋嘅呢个 业务， 冇错， 系好， 你好紧要一样嘢， 系好紧要。好，首先咧，咁啊，欢迎大家咧就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冇错 ，IBHK 一口凉气，同埋咧今日都开放我哋嘅电话热线啦，咁啊，欢迎大家打上嚟封烟同我哋倾倾偈噶。我哋嘅电话系81924481，冇错，一百条线都系准备冇人听噶。咁好啦，咁样都大欢迎大家打上嚟噶，系啦，纯粹通下啫。 我哋都做咗零的突破嚟， 冇错， 系啦。咁我哋 今晚打上嚟咧，会有一个新嘅奖品送俾大家。 系啦，就系、是、Edwin 跳呢个楼俾大家， 系双人嘅专辑嚟噶，同 CK 同台长一齐， 系 劲歌热舞。 系咁啊，当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嘅 like 多到10万人嘅时候，就会有呢个奖项噶啦。 系啦，咁啊，相信大家等咗张普选嘅时候都会啊，咁啊睇啦，嗱， 今日 系 电视 系啦，电视打电话， 电视， 咁咧，我谂香港人期待已久嘅香港电视啦，咁啊 HKTV 啦，咁啊终于开台啦，咁样， 同一日。系啦，台生日 系啦， 系啦， 几开心啊！两个台都生日， 三色台 冇错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嗰晚做紧乜？ 嗰晚咧，我想入去支持我，但系个 sofa 瘫咗，我入唔到，所以咧，我不住要睇台庆。 真系要去睇啊！ 其实我只系睇咗一幕嘅啫， 系 睇阿蒋志光唱歌幕 咯。我以为你睇下祖蓝求婚 嗰啲 几 sweet 啦，祖蓝求得。 你觉得好 sweet 啊？唔系，个过程系 sweet 嘅，但系你问我咧，我觉得黄祖蓝好似俾人摆咗上台。 个人意见咧就系为咗谷收视咧，咁呢个唔系一个好嘅一个宣传 片 嚟嘅。 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亦都惹落一个反感。咁但系有人分析得几好嘅，就系咩咧？就系咧。当日喺 Facebook 洗版嘅人咧，系黄祖蓝求婚多过港 哦，系啊， 呢个系真嘅， 的确疯传， 的确系嘅，的确系嘅。咁但系当然啦，咁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都即系都祝阿祖蓝啦，即系都早日快啲成家立室啦，系咪啊？咁但系 司机快啲都成家立室啦， 都差唔多年纪噶啦， 贵人啦 ，OK 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即系你睇到而家。即系我哋所谓叫一台独大啦，咁另外嗰个有良心但冇良知嘅电视台咧，咁即系基本上都玩完咁滞噶啦，系啦，咁算啦，我哋都撇除一啲嘅电视台啦。 咁有一个新嘅电视台，其实都系大家有多一个选择， 系多个选择之余咧，仲可以多个竞争。咁当然你话喂有竞争系咪有进步咧？咁样咁我哋都会去睇翻就系、是、你问我啦，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都可以提升到啲台嘅质素先咯。 同、埋其实而家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啦？其实已经大家会或者问大家嘅问题啊，咁其实会唔会已经好厌倦咗睇咗啲好争吵嘅一啲嘅电视剧？又或者 争吵嘅意思系咩先？真系好嘈啊！ 嘈啊！ 定系争产嗰啲？ 争产啊！好嘈啊！甚至即系都系啲流水式作业嘅一啲嘅剧啊！大家系咪已经开咗睇厌咗咧？ 厌不嬲都厌啦！唔系你话嘈吵我 OK 嘅，因为我哋个节目都嘈啊嘛。如果唔系，正经冇人听。 都系嘅。 咁但系个问题系咩咧？嗱，咁你问我咧，我觉得系太过重复啊，同埋你好容易估到个剧情， 太 有公式啦，好似 我条 formula 喺度啦。我成日都讲啦，咁我教书咧，我好兴用即系 TVB 嘅剧嚟做例子，就系咩咧？有好多好唔 make sense 嘅位噶。咁第一啦，就 会出啲乌龙茶嗰啲位咧。 系啦系啦，唐朝有乌龙茶，OK 系啦。咁个问题系咩咧？就系咧好得意，我唔知道大家嗱，睇如果你共鸣，你哋都系觉得系吓。咁就系咩咧？嗱，永远都系嘅。嗰个 TVB 嘅剧就系咩咧？永远都系阿 A。同阿 B，OK，、okay, 即一男一女， 跟住再出现个 C， 系啦，系拍紧拖嘅，一直都拍紧拖 ，OK。跟住咧，有一日咧，好无厘拉间底下咧，阿 C 就出现啦。咁但系 C 咧同阿 B， 即系同嗰个女仔啦 ，OK， 都系个女仔嚟嘅 ，OK。C 同 B 咧就系好姊妹嚟嘅，OK。咁有一日喺北京同北角嘅底下咧，就喺唔知点解打下飞机撞纸嘅情况底下咧 ，A 结识到 C，OK。跟住又有一日，唔知点解咧，永远 C 嘅屋企咧，一系就停电啦，一系就爆屎渠啦，一系就唔知做乜啦。总之一定要有个 A 出嚟去帮佢做一啲嘢。咁而喺帮佢嘅同时咧，就唔知点解 ，OK， 真系唔知点解，就永远会有一扑嘅情况出现。就系咩咧？当佢一扑，就两个揽住一齐，就嘣揿落张床度就。 即系月黑风高， 冇错。 月黑风高之下， 就对视两眼，小华犹豫挣扎。 系啦， 同埋咧，例牌咧嗰阵时间咧都会出一啲嘅主题曲或者插曲嘅。 冇错啦，冇错。 例牌嘅， 无惧世事变改。 系啊，冇错，呢个 事越难越怪。 即系洗脑歌， 冇错。咁但系咧，嗱，你第一好唔 make sense 啦 ，OK， 即系同埋好估到嘅公式。因为点解咧？基本上咧，我唔知道大家你屋企有冇老人家同你一齐住啊？有冇老人家？ 冇嘅，冇嘅， 冇， 已经在天国了。 OK， 咁我仲有嘅。OK， 咁我同我妈妈一齐住啦。咁基本上咧，我同我妈妈睇电视好得意嘅就系咩咧？两个坐埋张梳化度啦，跟住喺度睇电视啦。 跟住我阿嫲永远好多嘢讲啊，诶呢个人啊，阵间又点点点点点我阿嫲，我阿嫲跟住咧就会讲啊，跟住咧就话，诶佢剩翻两个啊，咪又系识咁样，即系突然间做咩识咁样，跟住好啦，到石嗰刻咧， 老师佢叫你有冇叫你唔好睇啊，阿阿 Sir 唔好睇啊呢啲嘢，教坏 大 个大个仔啦， 教坏你啊 大个仔啊，跟住咧咁咧，到佢两个真系识咧，我阿嫲就一定例牌讲一句嘅，一定会讲句就 借位啫咩， 错啦唔系，我都做得编剧啦，我阿嫲一定系讲呢句嘅。OK， 咁即系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嘅剧集系公式化到连一啲屋企嘅长者都可以知道个 flow 系点去咯。 不过都有进步到嘅，而家有套新剧叫做《老表 XXX》啦， 系你好戏啦， 系啊，你好戏啦，开名啦， 系啦，开名啦。 套剧佢里面都有自嘲自己啲嘢噶。即系嗰啲咩系咩食面啊嗰啲女伯咧，佢都自嘲嘅， 跑到过海嗰啲咧，呢个我呢个我睇嘅系，咁咁当然啦，咁呢个系即系你话自嘲又好，乜都好，咁都系一种黑色幽默啦，我哋叫做，咁啊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冇睇过港视嘅戏咧，剧咧？ 其实我真系好想睇嘅， 除咗我哋啱啱节目停一 阵，啱啱睇咗， 我都 啱啱睇咗 嘢嘅， 啱啱睇咗，系啊，睇咗第一集啦， 即系冇乜时间咯。第一，即系一排有补习啦， 学生哥 D S E 嘛，冇计啦。第二啦，又真系听讲个 set 真系爆咗嘅，咁我都冇咁嘅心力慢慢去 F 二入去啦吓。 嗯 ，F 二 唔系 F 五咩？ 差唔多啦 ，F 4 嘛。 食 keep， 因为 F 5系啊系嘅 更新啊嘛， 当日咧就话系即系 沙发爆咗 啦， 咁啊好多人转咗去第二度睇 网上，有网上有网站 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咧，因为我要翻工，我嗰晚咁啊我基本上我系冇睇两台嘅夜晚， 嗯， 但系我朝头早咧我已经 佢有重温喎，而家好似 系，但系我朝头早咧我已经睇咗，即系当日开台之前嘅朝头早咧，我已经睇咗《选战》啦。 好睇啊！ 真系好好睇， 李心洁真系演得好好， 系 廖启智都演得好好， 真系。 不过个 气骨嚟嘅，真系气骨嚟噶，老廖启智大佬冇得输嘅啫。咁啊，咁当然啦，喂，你话始终都系开台初期啱唔啱？咁啊，即系成日都话新屎坑三日香， 新人新味新猪肉系啦， 新 皮新猪， 新嚟新猪肉， 新嚟新猪肉 系啦。咁啊，乜都好嘅，咁样系咪？咁但系之后个发展系点咧？咁样咁当然啦，咁啊，希望即系两间电视台会做得好啲啦，咁样吓。 咁其实我哋都希望另外一间都有起色嘅。 其实香港系仲有第三间嘅免费电视台嘅， 系啦。咁如果嗰间都 唔记得咗， 如果嗰间都做得好嘅，咁梗系可以即系百花齐放，好似我哋。啲网台咁百花齐放啦， 咁佢哋都系继续把酒当歌啦， 系啦，同埋都系 CK 直播室啦，或者 CK 微博啦， 开晒，同埋重播六合彩。 可能有一日我哋个网台嘅收听率仲高过人哋个电视台嘅收视率咧， 希望啦呢个就。 其实咧，我真有个疑问，即系对于把酒当歌呢个节目咧， 系 佢啲红酒咧，系咪即系红酒嚟嘅咧？ 葡萄色，唔系你分立， 我成日都有呢个疑问嘅呢个。 应该就似系嘅， 不过佢都几抌本喎。如果呢个字幕嘅， 可能一支酒可能有几集咧， 唔系，所以点解冇粮出？ 原来去晒啲酒度， 所以点解冇粮出咪咁解咯？系啊，即系你睇咧就系咧，第一啦，电视机咧基本上咧。是由细陪到我哋， 冇错。无论系咩年代嘅人， 系啦， 只要有电视机咧，佢亦都会即系陪住你左右嘅。 系啦，我想问一下大家，最旧嘅电视机，你睇过边一只？ 最旧胆机咧，胆机 ， 我屋企就系得胆机嘅啫。 系啊，老年咁大旧， 系啊，即系 Windows 98啲大部咧， 系， 我都有见过嘅。佢通常系嗰啲系入嗰啲咩，开入录影带噶嘛。 系啊， 嗰类系我都见过嘅，以前我屋企有。 哇，好先进噶啦，嗰啲嚟讲系啊，大家都九十后，好彩，好惊啊，大佬。咁咧嗱，以前嘅电视机咧，我你电视机以前有冇遥控器噶？ 有， 一定有嘅，必备啊嘛。 错啦， 唔系啊， 错啦。我屋企咧，我冇记错，第一部嘅电视机咧，好即系嗰啲公仔箱嗰啲咧，即系好大个嗰啲咧，系冇。冇遥控器嘅，要行出去 揿上揿落， 揿上嗰啲 揿嗰个掣嘅，系啦。咁 点解你咁肥嘅？应该都系，你应该可以练到你行嘅咩？ 喂，我解释下呢个问题啊。 灵异事件啊，有 灵异事件呢个 灵异事 件，发生喺我哋主持人身上一个 呢个 童年童年恐怖回忆。好啦，我哋主持人已经讲唔到嘢啦，太灵异啦，佢唔想讲嘅呢件事。 呢个别嘅例子，我唔方便评论。唔系啊，但系以前细个咧系真系有呢啲嘅，咁同埋咧好难揿佢嗰啲仔系，咁直到慢慢开始有翻遥控， 有遥控器啦， 遥控器啦， 再延伸到而家嘅 touch mon 啦， 系啊，有 touch mon， 有 touch mon 噶啦，而家 真系噶， 系啊，三叔嗰啲三叔牌子嗰啲系 touch mon 噶啦， 咁大个 mon 点 touch 啊，大佬，你 touch 你即系， 但系我见人卖广告嗰啲唔系可以用咩遥控控制咁 啊， 声控 啊，进到声控啊。用电话去开开， 真系有声控噶？电话我知道啊，但系真系有声控噶？ 听讲有 呢个问题，你可以上有好知识揾下睇啦。 问我哋啦，好用噶， 系孤陋寡闻。咁啊，以前细个咧，最中意睇嘅电，最有印象深刻嘅电视剧系咩？ 电视剧， 电视剧最深刻， 或者你睇过嘅电视节目啊？ 我记得系咪以前我最深刻系 ATV 嘅。 哇 ！ATV 嘅， 竟然系 ATV， 有一套叫做咩咧？ 跑马，我知道 赛马直击 彩啊！ 唔系，系叫做娱乐无穷，有冇睇过？细个一定睇过呢个节目。 今夜不似火， 唔系你细个你一定会睇过呢个节目嘅，永远咧都系有兜鱼。喺个画面度， 我哋想讲呢个 真系噶， 系啊， 系啊， 你有冇睇过？ 冇， 系半夜做嘅，冇记错， 系冇错， 半夜做， 半夜做嘅，永远 叫应该叫深海力奇会唔会好啲？ 其实可以开拍呢个咩《海底奇兵》3啊、4啊、5啊、6啊都可以嘅 ，ATV 可以咁样谂佢其实。 你唔好讲，因为系好经典 嘅。佢系冇声嘅， 冇对白， 冇对白。 要讲雨后游下游下，体验下你嘅生活咯。 我想问系咪 live 噶？ 系啊 ，live 就唔知系咪啦。 应该系嘅， 可能重播都唔出奇。 我系最近上嗰啲电视嗰啲制作班咧，我嗰时攞一个嚟教我哋嘅。讲呢个就系最初型嘅一个综艺节目，就望住啲鱼喺度游水，可以放松一下我哋嘅生活。 几耐之前？真系几耐之前？我想问， 起码都系都 起码廿年前啦， 十年前都有噶啦， 十年廿年前。即是讲我几岁嗰阵啦，十个零廿年前，系咯，廿年前即系我几岁啫嘛，都系咯，讲唔出声啦，你哋应下我得唔得啊？ 好啦 ，take air 啦。 咩啊？我讲翻正题先啦，不如讲下即系有咩印象深嘅剧啊？我记得啱啱谂到一套，其实咧都可以讲系无线嘅，都系一个几经典嘅剧，相信大家亦都会有睇过。 嗯， 就叫做《寻秦记》。 啊！ 大家有冇印象？我觉得应该系即系都即系以我即系咁即系而家咁大个啦，都叫少有嘅一套叫做即系嗰阵时其实都几犀利一个可以回到过去嘅一套剧啦。 系，但系当时 几 hit 嘅， 都几新颖。 系， 但系其实嗰时又即系古天乐有啲有沙好斩鬼嘅对白啦。 系。 都系，我覺得都系打破咗一贯一啲嘅好行嘅 作风咯， 作风系咯， 系咯， 起码加咗自己一啲个人嘅 style 出嚟啦。 系， 古天乐几正嘅。 你问我咧，我反而最深刻我都系 ATV， 又 ATV， 又 ATV， 系咩？ 讲真嘅 ，ATV 咧以前嘅剧咧系冇得输嘅。讲真， 嗯， 嗱，你问我咧，我最 其实而家都有得睇嘅。喺 系嘛， 系呢个 系嘛， 而家都有而家睇翻嘅， 经 啊岁月流星，岁月流星系冇错，谂唔到个台叫咩名？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啊，啱重播完啫。 当其时我就系 假如真的 有个约会 啊，有个约会， 哇，好听，真系好听。嗱，你问我咧，我当其时咧，我最喜 马小玲， 真系慢。 梗系啦，而家都系噶，长腿姐姐、啊， 万绮雯到而家都冇变过噶， 冇错啊！ 即系你谂下，你对比翻佢廿年前嗰张同而家个样冇变过， 冇变过。其实陈伟都喺度话，陈伟个样都冇变过噶。 陈伟啊， 有佢做嗰个唔知咩天师好犀利，我记得噶，好犀利啊佢。 系啊，仲有一句好紧要，咩唔知咩天地朱邪嗰个咧，系啊，以前睇我和僵尸个约会系好开心嘅，因为真系好好睇，做得好好，成套戏里边。另外仲有咩咧？ 其实咧，我想讲咧，除咗呢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之外咧，其实 ATV 都有啲好。 比较即系经典，我仍记得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当年咧有呢个今日睇真啲嘅时候咧，佢会即系有一集咧就系讲呢个罗志威事件解剖外星人 啊，系啊， 有冇印象？ 系今日睇真啲， 今日睇真啲，仲有阿大姐明同埋阿何守信哥哥一齐主持嘅， 系 佢呢集咧，佢呢集系解剖外星人咧，唔知 Aaron 可能未， 我咁未出世， 轰动啊， 出世， 冇错，系啦，话佢专登走去罗志威解剖， 但系真定假噶？ 梗系流嘅，梗系流嘅啦， 同李斯回水怪嘅道理一样，冇分别嘅。 不过最经典啦，佢开创一个先河咧，就系佢嗰个外星人解剖片段咧，系一播出一个礼拜，每集俾你睇五分钟， 同足球小将个道理一样，起脚一集， 冇错，带住佢 垫住个波一集，冇错，踢出一集，入笼一集，四集， 冇错。我有时都怀疑点解带住一个腾空能力咁强嘅， 可以 hold 喺度慢。 呢个系我儿时谂啊，点解如果我去跳咁高就好啦。 嗱，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电视剧会呃我哋嘅， 同埋带俾我哋好多乐趣啊，同回忆啊， 系啊，同埋啱啱有个听众同我讲，提翻一套咧无线一套叫《无头东宫》咧， 我知 道，好睇啊， 睇过， 我记得呢套系都系少有嘅一套比较新颖啲嘅， 系啊系啊，换块面， 陈妙英喺度做噶嘛。陈妙英同埋呢个向海南，我记得 系向海南，冇错。陈妙英我真系唔知道。 陈妙英 啲名字我真系唔记得喎。 系啦， 陈妙英真系。 我以前系一个电视迷嚟 嘅。以前我都系，因为以前细个真系好中意睇电视，因为你冇嘢做啊，冇错。你细个屋企如果你有嘢做，你都仲可以话，即系好似嚟一啲小朋友咁咧，你真系同佢讲讲乜咧？即系你同佢讲电视剧咧，佢真系未必识噶。但系你一同佢讲电话嗰啲咧，佢反而仲叻过。 冇错，佢介绍用边个 app 视睇啊 ？app 视啊， 系啊，系 app 视。时代唔同咗啦， 时代唔同咗啦。 系啊，所以你问我哋以前咧睇电视好多回忆噶。再譬如话以前细个咧开心大发现， 哇！呢、這个已经好近期噶啦， 唔近期，开心大发现讲紧都十年前啦， 又系有 ATV， 你真系 ATV fans 嚟。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睇 ATV 咧？就是、因为我阿公中意睇，我阿公好， 其 实 我都系即系上咗年纪人会系比较喜欢睇 ATV 嘅， 佢哋到而家都好中意 ATV， 系。 咁我屋企人都系， 咁我屋企人都中意睇 ATV 嘅。 咁即系我会谂就系、是、嗱，当然啦 ，ATV 系有佢辉煌嘅一面。以前咧，即系你睇到就系《开心大发现》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真系好好睇噶呢啲系。咁同埋当然啦，咁佢有佢辉煌嘅一页，咁而家开始就已经系啦， 衰落紧， 衰落紧啦， 系啦。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有呢个重振呢个 升威嘅机会嘅， 都系嘅，都系嘅， 都希望系啦， 系咯。同埋但系讲真，《开心大发现》咧。 学到好多嘢嘅， 学到好多嘢， 系啦， 有啲嘢我到而家都仲用紧噶。 佢以前咧都有个叫做咩冷知识冲动嘅， 系，都系好好嘅， 都系同一个啲 冷知识系嘅。 嗱，其实好坦白讲，其实 ATV 咧，做呢个嘅资讯节目，其实做得 好 嘅， 做咗新闻系做得好 的。新聞啦，一啲嘅旅遊節目，仲以前有叫做咩《尋找他鄉的故事》，係啦，呢個都係係啦，都係被譽為即係亞視都係比較做得好嘅節目啦。《 尋找他鄉的故事》唔係無線， 唔係 無線都有翻拍過嘅， 亞視嘅， 唔係翻拍嘅，即係攞翻 IP 又再拍咯。 做聲音導航嘅， 喺我哋好耐好耐嘅之前嗰啲咧，係 你呢個係黃祖藍版嚟嘅。 唔好意思啊，真跟住好啦，咁讲完亚视啦，咁讲无线， 无线好啊， 无线啦，咁以前细个咧，你一翻到屋企咧，基本上你一定会睇嘅系咩？ 六点半新闻报道， 错，梗唔系边咁快六点半？你翻到佢六点半嘅咩？ 儿童节目放 I C U 节目， 我而家都有睇嘅，其实 系嘅， 你放学 I C U 噶啦，已经系 咩啊？我以前我哋 已经放 I C U 咯， 又即系我同阿 Aaron 都有啲 好大距离，系啦，我同佢都有一段小距离， 有段啦、 啊。我同你有一段小距离， 系咩？ 你同佢加埋就一段好大的距離。 我同你好似差唔多啫嘛，好扮后生好啊。 扮啦、啊、以前我同 Alice 嘅年代咧，应该系 闪电传真机，系啦，仲有古巨基嗰唱主题曲噶。 唔系 啊，唔系嗰个系叫嗰、那个叫自叻小人类， 系啦， 系自叻小人类。 自叻小人类，你有冇听过啊？ 正因我是自叻小人 类，印象中真完全冇晒啲嘢噶啦。 冇噶， 即系得翻放 I C U。我印象中， 其实我觉得放学 I C U 呢个名字改得好。 其实咧，开头好似叫匆匆闯地球啊，唔系咩？ 唔 系，系咯，台长都话系啊，台长都话系啊， 所以叫匆匆闯地球嘅咩？ 我记得好似叫匆匆闯地球嘅。 唔系，匆匆闯地球系放学 I C U 里面其中一 part 嚟噶嘛？ 唔系，开头真系叫匆匆闯地。如果咧听众咧， 可以帮下我哋，咁又冲中闯地球顶放 ICU 个名可以打上嚟同我哋讲下，纠正下我哋边个错误。 系啦，又或者你 po 上 Facebook page 都得嘅。咁啊，都系嗰句啦，欢迎大家封烟啦吓，八一九二四四八一啊吓， 一九二四四八一。今日讲大家讲电视呢个嘅 讲电视嘅 话题啊。 咁啊，另外仲有咩咧？嗰阵好中意睇就系咧《冲冲闯地球》。其实咧，同埋我觉得咧，真系放 ICU 呢个名觉得好差噶。其实佢系我估啦，佢想改个名系食放，即系叫 ICQ 啊。以前我哋咪一种通讯经过 ICQ， 嘟嘟， 系啦，唔系啊，系哦哦， 系啦嗰啲， 系啦，好高音噶嘛。咁啊，我估佢系想呢一个嘅拍呢个位嘅。咁但系咧，佢改，我觉得佢个名字改衰咗。放学 ICU 咩地方先有 ICU 噶？ 但系唔系，其实我个年代啊，即系我呢个年代啊，觉得个名系唔错嘅。ICU 都系 ICU 嘛，其实我哋觉得几顺口嘅。 系啊，但系你知唔知咩地方先有 ICU 啊？ 我都知深切治疗部， 咪系咯，几老礼啊！一放就是深切治疗部啊，大佬。 不过其实而家都 系咪 连唯一个谭英姐姐都唔喺度啦？ 系咯，冇咗谭英姐姐，真系冇个经典喺度啊，大佬。 不过唔紧要嘅，佢节目都几丰富，其实里面佢咪有个叫咩《猪氏家庭》啊？ 我冇睇嘅，其实 好几好，我觉得几精彩，放 ICU 嗰啲剧情都 冇，真系冇， 得闲留意下啦。 其实咧，可以即系藉住呢个电视，其实都睇到一啲节目系冇咗嘅，譬如咧以前有呢个嘅一年一度嘅，或者我哋细个都比较即系兴奋，叫做儿歌金 曲颁奖， 儿歌金曲颁奖典礼， 真系冇得输嘅，大佬！以前儿歌金曲颁奖典礼真系好兴奋噶， 我系会即系坐定定喺屋企睇嘅， 冇错。以前咧嗰啲咩一千倍动能啊， 咁早嘅咩你？ 咩啊？再早啲嘅咩？ 再早啲唔系宠物小精灵咩？ 啊，宠物小精灵啦， 嗰啲啦， 数码暴龙主题曲啊，嗰堆咧最记得就系咩咧？嘉贤妈妈，嘉贤 无言 呢首歌我听过嘅， 你的宝贝妈妈我 系啊，仲有一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咧，就系咩咧？以前细个一首歌就系叫豆腐蒸虾米，有冇听过？ 我冇啊呢、這个，我就连 我哋连得太远， 仲系自己细个自己 搞错。你冇听过咩？妈妈食乜餸啊？我想食炸子鸡。妈妈食乜？ 呢首唔系麦兜嘅咩？ 唔系，先跟住食豆腐蒸虾米，冇听过啊？台长有冇听过？搞错，冇童真嘅喎，你哋。 C K 系咪你同我哋争太远？ 点会啊？ 系咪个 ring 相争太 ？C K 你再讲嘅话，观众都 get 唔到噶啦。 咁算啦，好啦， 我哋去只歌，翻嚟再同大家讲讲呢个电视嘅话题啊。 咁快去歌， 咁快去歌啊！ 咁唔好去咯， 唔好去咯。 咁又唔系咁好嘅，台长会闹嘅。系咪好正先？ 好正啊！ 系咪好正先？ 越南热爱， 冇错。送俾大家吴若希《越南热爱》。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在头上就算有些感慨，让我。踏前觅幸福，我要与你。

一口凉气。Edwin。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你哋话啦，如果将越难越爱改做越难越爱嘅话 ，ATV 嘅收视会唔会爆升呢？最近嗰两个嘅，对唔住，系三个香港嘅免费电视台，回响几大啊？如果改做收费嘅话，仲有冇人会睇呢？其实只要可以做更多可以精彩啲嘅节目，收费都系多件合理嘅事嚟嘅。我哋又唔系真系咁介意俾钱嘅，系香港冇嘅好嘅冇个好嘅电视台啫。好似港铁咁样，而家班次就延迟多咗，你嘅车程长咗，咁加你价都好正常啫。好奇怪哦，明明系歪理，由我把口讲出嚟，即刻变成道理。我嘅歪理就讲完啦，交俾你继续讲你嘅歪理啦 ，Alex。 好啦，由网台新星 Alex 同大家分享下今个礼拜我想讲嘅嘢。今个礼拜有台兴，有港视开台，有周杰伦嚟香港开演唱会。 知你同你女朋友去睇啦， 冇嘢。系啦，咁样呢、這个礼拜其实呢其实好多嘢都唔够港视嘅回响大嘅，但系咧，其实大家咧嗰、那个台庆嘅收视系跌咗噶，唔知阿叻系咪惊紧啊？其实咧有新嘅电视台咧加入咧，会令到香港嘅电视咧会有竞争嘅，可能会有人话啊，会唔会系你哋因为年纪大咗，所有嘅要求多咗，或者你冇时间睇电视就觉得闷咗咧？但系我想讲，其实系我哋体验咗而家嘅电视嘅制作同埋一啲嘅剧集，只可以话一台独大嘅影响越深。加油啊，王维基！ 功夫 fighting， 冇错啊！开一个台咧，同你打功夫一样嘅啫。唔好话王维基开台啊 ，IBHK 开台，到而家咁当然啦，你开得一个台，咁当然系希望多啲人听，多啲人睇啦。咁人会话我哋呢个台系同某一个姓郑嘅网台打对台咁样啦吓。咁到底系唔系咧？咁样咁啊，睇下大家嘅发展方向咯。做得好定唔好，唔系我哋去定噶，系听众自有公论。我哋唔使有自己有噶，我哋有嘅系一班爱我哋嘅听众咪得咯。分自己有唔自己有，你哋唔系局外人嚟噶嘛？唔系你撑我就自己有，你唔撑我就唔系自己有，然后仲要俾人辱骂一番，呢啲系香港嘅言论自由咩？冇错啊，开个台难，守住个台更加难，系咪好熟面口咧呢句？共勉之。总之，香港有电视，香港都有 网络电台。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一口凉气啦， 一口凉气。 好，咁啊，啱啱讲到呢一个嘅电视嘅儿童节目啊，咁样啦。咁、啊，大家睇过儿童节目系呢啲啦，亦都睇过一啲劇集啦，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大家啦，通常睇得最多电视嘅系咩日子呢？ 放学嘅日子，放假嘅 放假嘅日子， 放学嘅日子， 放 假日子。好啦。放假通常你屋企睇得最多嘅系咩？ 卡通片， 卡通片， 卡通片。 我想问大家睇过最深刻嘅卡通片系咩？礼拜六日， 礼拜六日啊、，Melody， 你未睇过？ 咁新嘅睇啲嘢， 因为有听众打入嚟， 听个电话先， 听电话先。 好，等阵啊，我搞翻细个音乐先。 或者我哋喺度再封雨，大家可以再封入嚟。我哋嘅电话 number 系8192-4481， 一百条线准备好，冇人听。 Hello， 系 Hello，Hello， 系 你系， 我系 West 啊。 哦，又系你啊， 又系你 啊， 又系你呢只妹啊， 又系你啊。今个礼拜我哋讲电视，你有咩想分享啊？ 系啊， 你哋头先 CK 唱嗰首歌，我系有听过噶。 是不是啊，豆腐蒸蝦味真的有听 过。但是我自己觉得几岁的时候听过的。 Vessa， 你现在年纪多少？ 29。 23你不是跟我一样咯？ 你23岁？ 我23岁而已嘛，你不要扮晒嘢喎。大家都是几岁的时候听的嘛，豆腐蒸蝦味。 我有听过啊。 嗱， 是不 是啊？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 你两个没有童真的啦，真的有的呢首歌，没得说。 佢真系冇童真的。 嘉义妈妈你一定有听过啦。 有，一定有。 是不是先？咁你。 跟住你哋讲紧儿童节目，哇，无线就梗系要讲数码暴龙同宠物小精灵啦。 系，数码暴龙宠物小精灵。 但系咧，其实我想讲下咧，你对呢、這个即系电视剧咧，其实咧，你有冇即系最深印象嘅一啲剧集啊？ 如果你话近期啲，我就系睇《On Call 三十六小时》噶，已经算系近 啲啦，《 On Call 三十六小时》 啦。 打你系咪十二点钟睇啊？ 其余最近因为我 好似佢系咪做紧二嚟噶？ 做完二啦。 你系咪十二点几先睇电视嗰啲 friend 嚟噶？ 我是上网搵片嗰啲 friend， 哦，即系卖 VV 重温嘅，哦，你 系系啦， 哦，而家有得重温呢啲嘅咩？ 有，好似有， 总有渠道。 你系听阿容祖儿唱歌定系睇阿杨怡 啊？我中意听容祖儿唱歌多啲， 哦，我中意听容祖儿唱歌 啲啦， 打啲啦， 系啦。咁你细个，譬如话你有冇话礼拜六日你中意睇啲咩咧？喺屋企？电视啊！ 第二个一定要星期六日，我唔记得系咪星期六日。嗰阵好似凌晨嘅时间会做啲龙珠啊、hunter。 系 啊，系啊， 唔系我记得， 好中意睇。 我记得凌晨咧， 格古乐啊， 降年 格， 降年我记得系我个年代做咯。 降年都系夜晚先播嘅。 同埋我记得咧，凌晨咧有一睇咩咧？ 睇咩？ 蜡笔小新。 哦，呢个 ATV 噶。 系啊，真系噶，细个一睇蜡笔小新，好开心嘅睇蜡笔小新。 凌晨咯。 凌晨咯，凌晨有噶， 我都似有印象喎。 你讲有印象啲咩先？ 有印象系 ATV 做咯，有印象我好似有睇过。 嗱，系咪啊？大家有童真啊，所以果然系23岁有共鸣噶。 咁即系话，咁即系话冇共鸣 啫。 同我表哥住，佢哋睇波多啊。 睇波多， 哦， 睇波不赌波啊，记得 赌来过手波。 咁咧，咁你港视开台，你有冇睇啊？ 讲事啊！我嗰日约咗人食饭啊， 约咗人食饭 上网睇啦，点知又系入唔到。 哦， 啊，我谂全世界都入唔到，同抽唔到 iPhone 个道理一样。 原来系咁， 同抽唔到 iPhone。 跟住台庆嗰度，我就觉得 感觉上就王祖林好似俾人摆上台咁 啊。吓系咪啊？真系 个个都话系嘅， 真系啊！王祖林 因 为摆上台， 你啊喺王祖林出嚟求婚之前，你阿林已经喊定啦，我见到 吓咁犀利， 咁犀利。 唔系，其实王祖林系自然嘅，但你阿林就好少少 rehearsal 过感觉咯。 系， 但你阿兰好快喊定徐佳 莹。所谓艺人啊嘛，艺人梗系要装扮下啦。 吓、啊，但系，你问我，我都系觉得。 前排先至有杂志讲定佢哋系已经 plan 紧婚礼。 哦，系啊，系啊， 哦，系啊，俾、啊、人爆咗啊！呢个 我都见过 啦， 新闻。 但系俾人话迪士尼，如果摆婚礼嘅话，要成年之前预早办定嘢噶啦嘛。 咁你通常睇电视会睇到几点咧？ 通常依家熟一。点零十二点到咯，但系我都系睇捞嘅多， 睇捞有即系收费电视， 我 唔系 唔想睇嘅。 收费电视， 我屋企嗰度系唐楼咧，收得好差，你净系会见到鬼影。 如果鬼影都好啊，其实我哋直播室咧好多灵异事件嘅， 我哋冇鬼影，但系 我哋冇鬼影，但系好多 灵异事件嘅， 变好大只。 咁你觉得对即係而家嗰啲嘅电视制度呢，甚至对即係嚟緊三台啦，咁你觉得有啲咩期望呢？ 三台 咁我自己又想睇 HKTV 嘅，跟住 ATV 我自己又好坦白，我自从嗰套我黄僵尸有个约会之后，我都冇睇过嘅。 係啦，好多人都冇睇啦已经。 跟住无线， 咦，后面有好似有个灵异嘅声音，我听到 点 解跟过嚟嘅 嘢？ 哦， 因 为 你哋头先讲紧 黄歌三 同节目嗰阵。佢又讲起数码暴龙，佢同我喺我隔篱班。 我又听灵异事件啦。讲咩？我听唔到佢讲咩嚟嘅。 O、okay, K， 好啊，喂， 我隔篱我听翻出嚟。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最紧要开心嘢。啊，多谢你， 多谢 电话 先， 多谢你， 拜 拜。 拜拜。 咁好啊，有听众咧提供咧就系话咧啊系、哦，原来咧大家以前细个咧翻学之前咧有冇 喂？ 咦， 有呢啲灵异事件啦、 啊？咦，今次系韩国女团嘅灵异事件， 我唔知道這 個是什麼，因为个死人道长同我扭大咗。 咦，有啲灵异事件出现咗。 咁咧，以前咧翻学咧，你哋朝头早会唔会睇电视噶？你哋 会嘅、 啊、 但系嗰阵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系嗰阵时我开部电视机咧，嗰阵时虽然有遥控啊，但系通常我阿妈会收埋嘅。 吓？ 是啊，所以我是只可以按电视机后 教。我觉得收遥控这一节。真的很毒，我觉得收遥控这一节。 都是的。跟着我妈咪即是我不会走过去按那些按左右的转台，以前都是你的电视机都是按左右转台的嘛。那我懒得过去啦。通常我妈开完就走了嘛。跟着去了个不知道是第那些明珠台之类的那后播那些什么圣经节目来的。即是离杀。 我 知 嗰类节目 创世电视台应该系、应该系 我每次都坐喺度食住早餐，望住佢哋喺度离杀。 呢个应该系 望住食， 呢个应该星期日会先要做， 系咯，应该礼拜日。 礼拜日 朝早都有啲祈祷嗰啲会嚟噶，我都唔知点解吓。朝早就系、是、 你阿妈逃你去线啦，睇就知系咪？ 其实我播紧啲 DVD 嘅就唔知咋。 真系惨喎！咁但系咧，嗱，你我唔知道你朝头早翻嚟会唔会睇，我会睇嘅。咁朝头早咧，永远咧一打开电视咧，第一个睇到嘅系咩咧？ 咩啊？讲啊！ 我嘅宝贝汪汪嗰、那个，你有冇睇噶？ 咩嚟噶？ 咩嚟噶？ 冇睇过啊？ 咩嚟噶？ 朝头早讲 啊，广告， 广告啊，系、啊、呀， 乜唔系个咩咩？Come on baby， 你又要食啊啦！一定是的嘛，一定你要吃一粒，你会看过啊？ 真的未看过、 啊、 真的没看过。 这个 有、 哦、 我们有一段距离。 现在少了，现在无线人已经没晒。 错了，是因为我们没那么早起身。 其实不是的，其实以前呢亚视会多一点的。 亚视多很多。 因为他的前支主是那些旺旺集团。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还有主要是什么细火慢烤烧出口口滋味口烧海苔。 又什么来的呢？ 还有在个电视机都不知道攞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电视机攞个雪饼其实的嘛。还有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就是呢未开台之前呢，某兴有一个圆咕噜 TVB 呢，某兴有一个圆咕噜。 哦对。其实呢这个呢都是。其实就等同于娱乐无穷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娱乐无穷， 少年只能话你多啲变化嘅 拉节目嚟嘅， 只能话你少年你太年轻了。 嗱，你唔好讲，我娱乐无穷当然有人系帮啲鱼改名噶， 真 系每一诶系啊，因为我本身嗰个 Sir 其中都系嗰啲人嚟嘅， 救命 fans 嚟嘅， 救命！但系真系有冇得睇咧？其实真系。 其实呢以前呢是去到无论艾无线好啦明珠台都好啦去到好像十二点打后或者三点打后呢已经没有节目了就会播一些嘟。之后六点钟我紧接到这个香港早晨的时间。 啊跟着呢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试过啦四五点呢就会播粤剧咯粤产品。 哦是啊这个。 现在都有现在都播的。 现在都有的。 现在都有。 有。现在真的有的。我不知道。 即是说少年你太年轻了。 我真的不知道。 太年轻。不过现在有人好处的。大家十二点钟之后呢一是就是重播那些剧集啦。一是就买一些外及剧回来播。 好像那些就好看。刚刚听众所讲 Encore 都在最近都做完一 件。Encore 好看 ,Encore 真的好看。 接着好像做了 Laughing 歌好像听闻就是 Laughing 歌那套戏。 跟住好啦，礼拜日咧永远一定会播嘅就系咩咧？超人 系咩？ 超人一 不唔系文化广场咩？ 系文化广场啦，跟住文化新领域啦。其实我唔知两个节目有分别。 永远咧，永远咧，你 就 个猪肉嚟咯。其实你系啦，你细细个要听下你个名猪肉，你细细要听下你个名猪肉咪好。 系啦，同埋永远咧。下昼你一睇电视，一占睇下昼咧，一定系有都市闲情。 嗱，都会有安，都会有大王喺度， 安德尊喺度嘅，长做长有。 喂，大王，你哋要听惊。同埋大王咧，永远都系着西装嘅，佢唔会着其他衣衫。 跟住咧，永远而家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都市闲情呢排咧，有阵时屋企下昼冇嘢做，喺度睇电视啦。因为我 系咪睇下李金莲师傅啊？靠得住咧， 系啊，靠得住。佢嘅金句真系靠得住啊！落啲虾膏真系靠得住噶，呢个跟住咧 落啲夹汁靠得住噶。 跟住咧，仲要咧，明明夹咗上口咧，食完之后咧，好似冇乜反应。 不过算好啦，佢以前咧就一个人煮，而家大王都会帮手嘅。 你其实佢所谓帮手都系料两，你帮我怼嘢落铲嚟就。 点解你哋咁得闲睇都市闲情嘅？ 因为点解咧？我真系病足两个礼拜，啱啱过去。我真系病咗两个星期，我病足两个礼拜，我日日喺屋企，我根本上我边度都去唔到。 其实有冇人话你听你似大王咧？ 好啦，咁我哋冇啊，唔似啊。OK， 我知陈焕仁啊。OK， 系啊，唔好嘈啦。好啦，即刻拧咩块面先？跟住咧，死啊，讲乜我都唔记得。 大王嘛， 系礼拜日做超人啊， 超人。 礼拜日做超人啊，做蒙面超人啦、啊。礼拜日做系同埋做啲机械人嗰啲啊。 唉， 第一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 系咩啊？ 恐龙战队。 哦， 乜乜战队，乜乜战队，恐龙战队， 红色战队，例牌都系红色， 咩红色衫啊，蓝色衫啊， 红色系队长咯。 我到而家都明点解红色系最劲。 系啦，系啦，一系咧就整啲黑色同白色出嚟咯，白色黑色白色系 Power Ranger 有啦，但系永远红色系最劲。 系啦， 唔知点解， 红色系代表火噶嘛。 系咯， 系啦，同埋都系队长嚟噶嘛。 但系我唔明点解队长。 同埋咧，永远咧，佢咪超人合体嘅，永远都系，永远都系中间控制嗰个嚟，其他啲颜色就喺手手脚脚啊，鬼影出绝招都系佢出嘅， 都系陪衬。 我都唔明点解嘅， 同埋咧，永远都系咧。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细个咧有冇一种心态就系咩咧？我其实咧由细到大咧，我都好想咧， 想咩？想做红色 嘅？唔系啊，想铁甲人输噶。即系我想我啲战 嗱，其实咧，呢、這个咧，其实睇超人咧，又话睇，呢、這个嗰啲恐龙战队咧，就同而家同而家啲剧集系一样嘅。例牌咧，正义都系胜利 的， 系 啊，系噶， 佢公式系更加复杂噶。但系超人到最后一刻咧，就系死啦，就系打唔赢啦，我就唔知咩事发生啦。跟住超人就会突然之间就会企翻起身啊，跟住又会发光啊，跟住 诶，同埋咧，佢例牌话三分钟啊嘛，佢例牌打半个钟头都仲未，仲未石化噶嘛，好搞笑。 唔知点解咧，永远都系咧超人咧，永远打到最尾嗰一 part 咧，跟住咧佢就会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你永远最尾嗰下先会出绝招咯， 系咯， 系啊。 跟住我就谂点解 派噶嘛？ 咁佢一开始仲绝招咧？ 系啊，点解佢唔一开始出绝招咧？ 系摸唔明噶。 同埋点解啲怪兽系一定会变大咧？你明唔明啊？ 呢个真系唔呢个 就好似 真 系精灵咁样，火箭兵想睇俾人炸走咗。 其实咧，系啦，其实我明点解咧？啲即系上网话咧，其实嗰啲宠物小精灵咧有成七斤重。我都明点解小智可以即系 抱得起 佢，抱咗咁多年都系咁嘅样啊！ 小智咪发育唔到咯，太重了。 同埋咧，比加超咧系肥咗好多，比加超肥咗好多啊！你有冇睇啊？ 唔知 嗰张图咧，有人话整嗰张图咧，就系咧讲阿比卡超咧十年前同十年后咧嗰张相咧系肥咗好多噶嘛。 咁只可以话小智佢太辛苦啦，佢作为一个男人，佢太有膊头啦， 真系太辛苦啦。哇、啊，死啊够钟。好啦，咁咧今个星期咧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我、啊哦、不如玩一集再讲落去。 冇问题啦，即系带俾好多欢乐啊，都回忆 同回忆嚟噶嘛呢啲。 玩一集再讲。好，今集时间去到呢一度，我哋下个星期 拜拜。 一首好经典嘅歌曲，蒋嘉莹《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嚟自《我和僵尸约会》主题曲。 人清醒难感性，迷失方能找到期待爱情，梦中见亦高兴，能将心灵希冀尽说明，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性命，纯真爱难记忆，人间本来应该是有情，何以变了这样宁静，从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那日会停，来世你我要是重影，找到彼此背影，假如全无凭无证，谁决定人本性，或许生命中有埋没性，是有情，望这不再熟悉看落故事，何以变了这样宁静，从街失去欢欣笑声，留下我孤单的一个生命，凝望这风雪，未知 晚上十点，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同时覆盖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移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稍凉和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窃窃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